期中考试后，高中学生高考报考、自主招生、综合评价、高水平等各个升学路径如何规划？家长如何准备？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如何做排名换算？如何做专业和院校定位？10月18号周日上午9点，期中考试后高中考生的十大名校升学路径大型自主招生及志愿填报专家公益讲座，协助家长梳理期中考试后目标院校专业及材料组织，各个分数段考生如何利用十条升学路径进名校，可以通过电话报名5735-4567，报名家长入场领取自主招生红宝书一本，志愿填报模拟草表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呢，继续带着大家去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张征呢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下周六，也就是11月17号，会为大家继续举办第二场一举成名备战2019艺考的网络直播活动。那么在下周六晚上6点30分，我们呢会为大家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和北京工商大学两所大学的招办主任，还有高考专家，为大家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的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相关的内容。那么您呢在家中足不出户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在现场还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直接提问。那么如果您想了解这一次活动的详细内容，也请您直接的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来获取这一次直播的方式。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高考报名、期中考试、民航招飞面试，高三生11月份需要重点关注三件事。明年高考外语口试4月进行，共6个语种供考生选考。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每年70%新增劳动力来自职业院校。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11月全市高三生要重点关注高考报名、高三期中考试、民航招飞面试三件事情。其中国航面向北京市2019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招收115名飞行学生，11月在京安排7场面试。考生如无法参加本地区的报名面试，可以选择任意地点报名。报名时考生要携带报名表，贴近期照片，不需要盖章。除国航外，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滨州学院、东航北京分公司等也发布了在京招飞信息，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根据招生院校发布的招生政策进行报考。 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了解到，北京市2019年高考外语口试四月进行，符合相关规定报名条件，拟报考要求外语口试专业志愿的统考考生都要参加北京市外语口试。考生要在高考报名时选择参加外语口试。据了解，外语口试分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六个语种，考生参加外语口试时的语种以高考报名时选择的为准。考生要在2019年4月初留意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的外语口试工作相关通知，按规定时间自行打印外语口试通知单，并根据要求到指定考点参加考试。外语口试成绩在考试结束后三周左右发布。日前，一篇60万医学生仅10万从医，年轻人为何不愿穿白大褂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引起了大家激烈讨论。多年从事医学教育管理工作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王维民表示，事实上，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的本科临床专业，每年招生规模在12万人左右，其他的只是医学相关专业，不属于临床专业学生。据了解，所谓医学相关专业，包括基础医学、公共卫生、护理、医学技术相关专业等专业，甚至包括医学院校管理类、艺术类等非医专业。这些专业学生虽然学习的是医学相关专业知识，但是并没有资格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教育部日前发布数据，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 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职业教育进入到了黄金时期。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特色彰显，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初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发展格局。如制造业十大重点产业相关专业新增专业点1253个，年度招生43万人，分批布局了558个现代学徒制试点，覆盖了1480多个专业点，9万余名学生学徒直接受益。2019年推免工作基本结束，各高校陆续在网上公布了推免专业的拟录取情况，申请推免的考生要及时查看，全国统考的考生也可参考其录取情况。据了解，普通高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是全国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激励高校在校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创新、全面发展的有效措施，是提高研究生选拔质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最后，我们关注一则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本周末市属公园将会迎来落叶及初冬景观的最佳观赏期，尤其是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玉渊潭公园等，在秋日的阳光下，多色彩叶、芦苇、禾蓬与名园古建映衬，为游客带来春华秋实的美好意境。据了解，落叶满地的效果可以保持1到2周，由于刚落下的树叶尚保有水分，颜色鲜艳，配合冻水的浇灌，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景观效果。待水分减少，出于公园防火安全的考虑，将会陆续的进行集中清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周末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呢，继续和大家见面。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邓老师您好。 小张您好，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继续邀请邓老师通过新鲜的 别致的角度带大家去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咱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呢，一方面介绍了作者，然后呢也介绍了创作的背景，了解了这部作品开头的那一段优美的文字。而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着大家解读了这部作品的标题，同时呢还给大家讲了金庸先生和沈从文先生之间的一段不为人知的这样的一段关系哈。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开始，应该说大家会迫不及待的想，邓老师，我们是不是终于该开始讲到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他的人物了？ 上一期呢，我们着重探讨了边城啊，它不仅是一个地理的区域哈，更是一种文化和价值的象征，是吧？哎，而且我们知道了边城呢，它正是沈从文心中的希腊小庙，这儿供奉着人性，也就是边城人那种古朴纯良的啊，正直刚健的，真诚又勇毅的那种民情民风与精神。也就是说，在那儿呢，我们知道了寄托着沈从文先生的社会理想哈。我们都知道小说啊，它是一种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这个具体的环境描写了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题材哈。那么就编程而言呢，它的情节可以说特别简单，就是三个少年，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是吧？哎，他的人物呢更是屈指可数，祖孙二人，老船夫和翠翠，父子三人，就是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宝、挪送，还有祖父的朋友杨马兵一个人啊，以及呢，爱情故事里涉及到的这个王团总的妻女和提亲的，一共是三个人。 嗯， 就是虽然书中呢也提到了翠翠父母的故事，是吧？但是呢，并没有展开，所以呢，咱们这个掐指一算呢，竟然没超过十个人。然而，就是这样极其简单的人和事呢，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美的印象啊，十分特别的呢，这个爱的感动，是吧？小张，你还记得那句话吗？咱们之前说过哈，说是刘旭碧先生他评价的，他说编程啊，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那么就是在咱们节目第一期当中啊，我引用过的哈，这是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哎，对这个编程的评价。那么小张，我想再问你一下哈，你觉得这颗珠玉最耀眼的光泽应当来自小说的哪个人物呢？ 嗯，肯定是翠翠是最耀眼的 啊。 而且在整部小说作品当中，从我个人本身来讲的话，也是最喜欢翠翠这个人物的。 在讲这个翠翠之前呢，我想先为你念一则新闻，这个新闻的名字你注意了哈，叫做重金寻找湘西翠翠。这个呀是2010年3月24日的潇湘晨报发布的哈。本报长沙讯，70多年前湘西大文豪沈从文笔下的少女翠翠是湖南西部爱和美的化身。近日受魅力湘西国际文化广场委托，红网携腾讯网等网站发起了面向全球寻找具有湘西翠翠特质的少女，并征集湘西翠翠卡通形象的活动。据介绍啊，分布于全球的湖南西部及周边地区各民族后裔的未婚少女都可参与此次活动。最终选出的湘西金翠翠呢，将获得由组委会提供的嫁妆费20万元，两名湘西银翠翠将获嫁妆费50000元。就这个活动正式启动以后啊，引来了很多报名者和广大网友的关注了哈。然后他们这样一个这个活动呢，分四个阶段，经过数轮的这个网络海选，然后最终有10位准翠翠站在了总决赛的舞台上。那么这10位呢，准翠翠呢，不仅貌美，才艺也是各有绝招，而且要经过PK 四个阶段啊，四个环节是。第一是自我介绍，第二是才艺展示，第三是机智问答，另外还有2分钟我是翠翠的解读。那么最终呢，哎，是来自凤凰的一位叫做吴娟的姑娘， 他凭借着出色的原生态的歌声以及他淳朴的表演呢，就获得了金穗子的称号，当然就获得了20万元的大奖了。 嗯， 另外两个啊，这个也是湖南妹子吧，各获得了这个5万元的现金奖励，因为他们摘得了银翠翠的哈这样一个奖项。这一则这个重金寻找湘西翠翠的消息啊，在当年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它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论。 嗯， 这个反对者呀和这个拥护者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比如这个反方就说呀，为20万嫁妆怦然心动的还是那个翠翠吗？另外呢说，当湘西翠翠被镀上一层金，谁还认识呀？那比如正方就说了，那寻一个翠翠是找回那份最初的梦想。另外有人说，这个浮躁的时代啊，更应该把翠翠找回来。那么小张，你对此活动持什么态度？ 我觉得这就是当代人的一个商业噱头的一个宣传 啊。 但是呢，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出，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证明翠翠实际上已经是湘西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了啊。 是的，是的， 就是大家从来没有忘记沈从文，从来没有忘记边城，也没有忘记这部作品当中翠翠这个主要的人物。 是的，是的。 如果唯一让我觉得有一些心理慰藉的是给提供的这个嫁妆奖，我会想啊，现代人终于完成了翠翠出嫁的愿望。 看来啊，就是说不管是哪种这个态度是吧，不管是反对还是拥护，您是觉得呢，起码它唤起了人们对于这个边城的向往， 对， 是吧？哎，或者说呢，它激发了人们去阅读边城， 是的 啊，去了解沈从文，是吧？所以呢，我也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呢，这固然它有这个金钱的色彩在里面哈，哎，但是呢，那么我们向这个翠翠看齐应该是件好事吧，对吧，这也是在倡导真善美吧，对吧，应该也是一种叫做满满的正能量哈。但是你发没发现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啊，有那么多人反对，就说到比如说有一个很典型的这样一个声音，就是说标准化的选拔之后，你是否还有邂逅翠翠的欲望呢？ 嗯， 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提得挺尖锐的，对吧？我是觉得呀，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就是要让文学形象具象化，实际上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儿吧，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对吧？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追问呢，你说是要用一场商业选秀，让这个翠翠从画里书中走下来，可是那走下来的真的是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疑问，回过头来看一看边城里边的真翠翠怎么样？ 是的，这就像是100个人心里有100个哈姆雷特一样。 是的， 实际上在不同人的心目当中，仅仅通过文字，我想每个人头脑当中的那个翠翠形象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嗯， 那么在我的眼里呢，我觉得翠翠啊是世界文学画廊当中独一无二的纯美形象。 嗯， 我觉得它是不可复制甚至是难以模仿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得看看作者是怎么塑造它的。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边城。 边城应该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也有不少人讲过边城，是吧？我觉得呢，咱们这一次来重读边城呢，不必面面俱到，咱们挑几处容易被读者忽略的地方来分析，你说好不好？ 好的，咱们那就从这部作品开头部分对于翠翠的描写来入手。 好的，好的。那咱们首先看看翠翠的样子， 是吧？好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亮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他且教育他，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脊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做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器。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 好，小张，那在你心中翠翠是什么样子的呢？ 特别单纯的一个小女孩。 嗯 嗯，她有可能长得并不是特别的漂亮， 嗯， 但是很可爱。 嗯 嗯，特别的清纯。 嗯 嗯， 那你看看刚才您给我们朗读的哈这一段文字，书中啊说她是一只小兽物，是不是特别新鲜、特别独特的比喻啊？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小动物和小兽物这两个词给你的印象有什么区别？ 小动物和小兽物，小兽物好像它更局限一点，因为它毕竟有那个兽字，嗯，好像还稍稍有点野性的那种感觉啊。嗯， 是不是那个小动物吧，很容易就让我们想的什么小猫小狗啊什么的哈，哎，家里的那种宠物类的东西是不是啊，嗯，可是小兽物一定是首先让你想到得是深山密林当中出现的吧。 是的， 而且小兽物它有山野之气的话，它一定是身影特别矫健的吧。而且呢，既然它是小的兽物，你一定会想到那种柔韧娇憨是吧，你会想到探头探脑，你会想到奔跑腾跃， 嗯， 等等词儿是吧？这是个形象。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只是沈从先生只用了这个小兽物这一个词儿啊。那么翠翠身上那种自然性啊，那种山野气，那种灵动劲儿，是不是活灵活现，如在眼前了？ 对，古灵精怪的感觉 啊！你说这些内涵，你让演员怎么去外化它？ 嗯， 对吧？怎么去表演呢？是不是只可意会不可深传？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再接着看，作者用山头黄脊的样子和习性，进一步的去描写翠翠。小张，你知道黄脊是什么吗？ 黄脊是鹿的一种吗？因为我们只是单看这个字的话，因为它上面有一个鹿字 啊。你好聪明啊， 嗯， 对的对的，它就是鹿的一种， 嗯， 啊。而且呢湘西啊，像云贵川啊，湘西啊，哎，这些地方啊的这个黄脊啊，还是属于那种特别小的啊，是鹿里头的特别小的那种。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鹿是食草动物对吧， 嗯， 它的性格一般都比较温顺， 对 啊，比较敏感，而且呢它还常常有戒备之心哈， 嗯， 同时你看它的那个样子，就是四肢很修长吧， 嗯， 哎，它的那种跑啊跳啊动作应该是特别的轻盈的哈，很优雅的。湘西一带这个黄脊呢，它比一般的鹿更娇小，就有点像小鹿。在这样的描写下，我们脑子里想一想，翠翠是怎样的小鹿呢？是那这个纤巧秀美的身姿，还是有着那细小而娇俏的小脸儿，还是有那个映着青山绿水的眼睛啊，还是那种无忧无虑的单纯，还是那种这个辽心机的那种心地啊， 嗯， 以及那种胆小啊很伶俐的那种机警啊等等的是吧。 对， 所以你就可着劲儿想象去吧，对不对？是不是一千个人心中这时候就有一千个编程翠翠呢？ 是的，确实是。那么在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都会有自己幻化出来的那个翠翠的形象。当然了， 嗯， 在这个时间段当中，邓红老师给大家讲的是用这种比喻的方法去描写翠翠， 嗯， 在刚刚我给大家所诵读的那一部分当中， 嗯， 这个文字当中还有很多精彩的片段，特别细致刻画了翠翠的人物形象。 是的， 那过一会儿呢，我们再请邓红老师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吧。 好的， 嗯，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在我们的整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 缤纷的节奏里，让你感觉快乐。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期中考试后，高中学生高考报考、自主招生、综合评价、高水平等各个升学路径如何规划？家长如何准备？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如何做排名换算？如何做专业和院校定位？10月18号周日上午9点，期中考试后，高中考生的十大名校升学路径大型自主招生及志愿填报专家公益讲座，协助家长梳理期中考试后目标院校专业及材料组织，各个分数段考生如何利用十条升学路径进名校，可以通过电话报名5735-4567，报名家长入场领取自主招生红宝书一本，志愿填报模拟草表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2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出经典阅读亲子同行，邀请到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继续带着大家去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邓老师你好。 你好。 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分析翠翠这个人物了，其中呢有一小段的文字给大家去读过了，大家呢也欣赏过了，我们也了解到了作者呢用比喻的方法啊， 小兽物， 对，把翠翠形容成了一个特别古灵精怪的一个小兽物啊。那么在这一小段的描述当中，还有哪些精巧的地方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呢？ 好，我们就再来看作者的抓拍技术啊。在这里我说抓拍技术呢，是明显是把这个沈从文先生啊当成一个摄影家这样来看待。那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啊，此时此刻这个沈从文先生他把他的这个镜头啊聚焦在了翠翠的眼睛上，说他用光光的眼睛瞅人。那么小张，你说咱们怎么理解这光光的眼睛呢？ 光光的眼睛就是眼睛里边一尘不染的那种感觉，特别清澈，特别清脆的那种感觉。 我第一次啊，那个读到它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美，但是呢，怎么个美法呢？就是老也说不清楚，好像老也说不透哈。今天这次我们来品读编程的时候呢，我一下想起了两部著名的电影，一部呢就是去年的奥斯卡双料奖项的哈，这个片子就是叫《三块广告牌》。我简单介绍一下哈， 好， 他描述了一位性格特别刚烈，行为呢非常强悍，其实内心啊充满了这个愧疚与泪水的一个母亲的形象。这位母亲呢，她和她的女儿关系挺糟糕的，她的家庭生活也过得一团糟啊。那么她的女儿呢，后来惨遭奸杀，可是这个警察却一直追凶无果。无奈之下呀，这位母亲就在公路上、大马路上连着竖起了3块极具这个羞辱性质的广告牌，就跟正直善良的这个警察局长、跟小镇上凡是来劝慰他的人呢，通通都对峙。他一方面呢是为了复仇，另一方面呢是为了排解自己对女儿的愧疚啊。这个母亲她把自己变成一个战士哈，一身铠甲， 他成了整个小镇的敌人。可是他的那种内心的苦涩和挣扎呢，却没有人知晓。那就在这个时候啊，电影里出现了神来之笔，就是夕阳下一只迷途的小鹿披着霞光走进了镜头，远远的静静的看着这位孤苦伶仃瘫坐在那个高大的冰冷的广告牌的铁架子下的啊，这位愤怒的母亲。就在他们两个目光交汇的那一刹那呀，这个母亲僵硬的扭曲的那张脸终于柔软下来，然后泪水悄悄地滑落，仇恨走远了，怨气走远了，愤怒也走远了，他久违了的那种作为母亲的心底里的柔情和爱呀，终于回来了。很显然，就是那一只宁静而圣洁的小鹿召唤回来的哈，特别动人这个场景。那么还有一部片子呢，是这个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合拍的一个传记大片，叫《女王》，你看过吗？ 女王是讲的伊丽莎白女王吗？ 是，他讲的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和过程哈，讲的是英国王室在应对戴安娜王妃意外离世事件的经历啊，是20年前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啊，她也曾经像刚才那位母亲那样哈，成了啊这个人民的公敌，那是成为小镇的公敌，她这是成了全英国的公敌，因为这个戴妃之死呢，让英国王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当中哈，就在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镁光灯恨不得都对准了这个英女王，希望王室呢为人民的王妃戴安娜呢准备国葬。那么这个女王她的内心非常的纠结，为一个离了婚的非王室成员降半旗，还要行国礼，还得让女王致辞，从来没这规矩。我说的应该是这个女王的内心哈，内心独白。所以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呢，她那种维护王室尊严的那个决心呐、跟她一直以来的那种高贵与威严，还有她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那种冷静与强硬，这一切都让她成为了众矢之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导演给了这样一个镜头：女王独自开车进入猎区啊，去打猎，她独坐在河滩边，镜头呢只给了她一个背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她的压力和痛苦，她的那种情感的那种意志和她难耐的那种悲伤。就在这时候，她突然觉得背后有声响，转过去一看呐，她的脸上顿时挂满热泪，原来一头美丽的鹿就站在不远处静静地望着女王，映衬着远山的那个背景啊，这个使得这头鹿显得是那么的高贵和优雅。然后女王心中的那种委屈和不平啊，一下子就展开了，消除了，好像弹掉了心灵的尘土一般。她知道自己依然深爱着自己的子民，也正是这头鹿啊，让这个女王跟坚硬的自己和解了，也向这个观众呢展示了他内心深处的柔软与温情哈。小郑，你看哈，就是两部经典电影不约而同的都用到了鹿，是吧？两个女主人公见到了鹿都流下热泪，绝非偶然吧？ 是的，这个鹿还真是神物啊！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古代神话故事当中，鹿一直都是神物。 是的。 您说到这鹿的话，我就想到敦煌壁画当中的这个《鹿王本生记》的那个九色鹿了。 真是哈！所以可见这个鹿的形象，它有着净化心灵的作用，对吧？而鹿的出现呢，总是像你刚才说的，像一道这个圣光乍现 哈。是的。 像一种神秘的力量，它指引着迷惘的人们呢走出泥沼哈。那么这个奥黛丽·赫本的清纯模样可谓举世闻名了吧？她被西方称为鹿样美人。世界时装大师啊，这个纪梵希先生他赞叹说：“他说一个年轻的女孩飘然而至，身形纤细高挑，有一双小鹿般的眸子，特别美吧？”可是您发现没有？小鹿般的眸子到底什么样啊？两部电影没有文字说明吧，这个纪梵希他也没说清楚吧，为什么呀？因为要说清楚太难了，是不是？ 是的。 可是您看看沈从文先生就一个词儿，什么词儿啊？ 光光的， 嗯， 是吧？那光光的眼睛，那么这里的光是不是有可能是指光亮，对吧？ 嗯， 就眼睛大大的，特别明亮，是不是还有可能是指光滑，滑溜溜的，眼珠子特别灵动，是吧？灵气十足，是不是还有可能指光洁？ 嗯， 就是亮亮的，透着干净、纯洁和圣洁，是不是？所以光亮的眼睛，它折射出哈，它透出的是光洁明亮啊，是澄澈圣洁的心地，对吧？ 嗯， 所以你看这沈从文的这个词儿多么准确，多么精当，多么传神呐，啊，是吧？尤为可贵的是啊，这个词儿呢，它在这个云贵川湘这一带，特别是这个交界处啊。他一点都不做作，也一点都不矫情啊！不是说我特别，我为了哈要写好这个形象，我生造一个词儿，不是的，反而是特别自然、特别接地气儿的。不知道那个小生你听没听过我们那边的方言哈？ 嗯， 我原来说过我是重庆人， 对，重庆人 啊。比如说在这个云贵川湘这个地区，尤其是交界地方啊，广为流传着一首民歌叫《小河淌水》。 嗯， 您听说过吗？ 有听过， 听过哈，就是。嗯，月亮出来亮光光，亮光光，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我们现在耳畔听到的就是小河淌水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闭着眼睛感受一下。 是。 嗯， 您听听，那个月亮怎么出来的？亮光光的， 对， 亮光光啊，亮光光啊。所以你看，月亮不就是这样沉静光亮的吗？ 嗯， 是吧？月亮不就是澄明洁净的象征吗？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沈从文先生啊，他信手拈来这个方言土语，对吧？然后跟其他的书面语呢巧妙结合，轻轻松松的就表达出了这个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的“人人心中有，可是人人笔下呢无”这样的思想和情感呢。就是由这个沈从文先生很轻松很自如的就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样的文字功夫应该是不一般的吧。 是的，看似闲来之笔，但实际上真的是恰到好处， 而且颇有匠心，是吧？ 对的。 那我们再看这两句，随时皆可举步逃如深山，你看这个翠翠多么机警，多么灵动，对吧？ 嗯， 再来看这一句，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那此时的翠翠多么单纯，多么沉静啊，是吧？ 嗯， 所以呢，你说作者他像不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师？他抓拍到了翠翠独特的模样和神态，这分明就是一个深山里清溪旁的小精灵，你说是不是？ 是的，嗯， 啊，是这样的哈。所以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一段啊，固然是在集中描写翠翠的外貌吧。但是我们绝不能把文中现成的几个形容词，比如说天真活泼这样的词儿，找出来就了事儿了，对吧？ 嗯， 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汪曾祺先生啊，他最懂得老师的妙处了。他说，用文笔描绘少女的外形是笨人干的事儿。沈从文画少女，你听听这个用的词儿，叫沈从文画少女，主要是画她的神情，并把她安置在一个颜色美丽的背景上，一些动人的声音当中。你想啊，青山里，河岸边，这个风穿过这个竹林，飒飒响。溪流呢，流过啊，是淙淙的哈，哎，流过。然后呢，鸟呢，时时鸣叫着。那么日日穿梭在其间的小兽物翠翠又怎能不动人呢？是不是啊？他的老师这个沈从文先生那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纵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我觉得呀，这个话是在提示我们一定要对《编程》这部书的语言要反复品味，要去感受作者文字的魅力， 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是的。 那再比如文中这一句，为了住处，两山多黄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这是谈这个翠翠的名字的来历。 嗯， 那你瞧啊，茶洞满山的黄竹，翠色逼人，那翠翠的名字是不是浑然天成啊？ 嗯， 看起来是不是轻悠悠的，而叫起来呢，翠翠脆生生的吧，就是人和自然是这么的和谐。那这个名字呢，是年迈的祖父啊随便啊为生下来就成为可怜孤雏的小孙女拾取的。作者在这儿啊不用孤儿，他用孤雏，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嗯，孤儿太人物化了 啊， 孤雏的话就像是一个特别楚楚可怜的，但是他又是又把它放到动物界当中 了。 对，嗯，和小兽物实际上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是遥相呼应的吧。 对 啊，你看那个雏是幼鸟也，对吧？ 嗯， 哎，孤雏呢是孤苦伶仃的幼鸟，所以比那个孤儿是不是更弱小更娇弱啊？那这样呢，就正如您刚才讲到的，就和前面的小兽物，还有跟下文的好多地方，哎，跟下文的，比如说这个翠翠跟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讲故事，你看，张着耳朵，跟黄狗一样张着耳朵，它是不是也是小动物了？ 对 哈。然后呢，它还跟着上了岸的牛羊一块走，它不光是目送他们，还一块走，而且它还独自低低的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你说像不像小动物？ 嗯， 而且你看，它要 学小羊叫，要跟学母牛叫，是不是有一种对母性的依恋在这里头？ 嗯， 另外，以及在这个第三章的结尾处啊，他看见这个黄狗先在太阳底下睡着，突然就醒了，跟发疯似的乱跑，所以他骂他，他不许他这样疯癫。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明白了，那个声音啊是端午的鼓声。于是乎呢，他也，你看作者写，他也绕屋跑着，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溪。你看是不是也是跟小动物一模一样？ 嗯， 哎，站在小山头听了很久，让那点迷人的鼓声呢把它带入到美丽的回忆当中去。那你注意到没有，这一切描写皆是由这个小兽物这个新奇的比喻，这个意象一直一路贯通下来的吧。 对， 所以我发明了一个词儿哈，我说呀，对，这是形成了一个审视独特词语链，就是沈从文式的一个词语，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个链条。所以呢，他这样的一种写法呀，就使得翠翠他作为山野之子，充满了自然气息的那个特征，和他特别孤弱的那个形象就鲜活突出了，是吧？ 嗯， 另外，随便和这个拾取这俩词儿呢，它既可以表示祖父取名字的时候的自然不刻意，充满了乡下人质朴的味道，但是同时是不是也包含着这个祖父他面对着翠翠奇迹般的长大，他还来不及深思熟虑呢，对吧？ 嗯， 所以你看这个语义就充满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它就可以引发有心的读者呀对翠翠的命运提早的关注。而这个可怜一词是不是饱含深情，是吧？直接使这个读者呢对翠翠多了一份疼爱与怜惜。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杨贵妃啊，她是因回眸一笑百媚生，后宫粉黛无颜色而流芳的话呀，我只想说，沈从文先生他手握画笔，这凝神一绘呀，边城翠翠出竹林，天下青山无小兽。也就是说一句话，我觉得沈从文先生他把翠翠写活了，活在了千万读者的想象当中。那这样的文学形象如何去表演，您说难度大不大呀？ 对，确实是，我觉得这就像这个《红楼梦》当中贾宝玉、林黛玉实际上是一样的啊。 是， 嗯，如果用现代人再去重新演绎的话， 嗯， 兴许不会入所有人的法眼的，因为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自己心目当中的那样的一个人物形象的。 是的，是的。 但是对于翠翠来讲，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田野山村，任何的一件东西拿来都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名字。 是， 而且我感觉翠翠 像您刚才所讲的，他并不是人间当中的一个人物，他更像是一个大自然赐予 自然之子， 对、 啊、 赐予人类当中的一块这个璞玉一样。 是的、啊、是的啊，您说璞玉，你看他的名字翠翠， 嗯， 是不是就像这个翡翠那么晶莹，是吧？哎，我们如果想到他后面的联想到后面的他的性格，他的这个性情哈，那么我们更可以做刚才您说的哈一块璞玉的这样的一种联想了哈。 嗯，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啊，我们的这个小兽物翠翠啊，她就这样在风日里慢慢长大，于是呢有了13岁那一年那一个特殊的端午。小山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吧、嗯、说编程是一首天堂牧歌哈。 对， 那么其中最美的呢无疑应该是翠翠的纯美爱情了吧。 是的， 嗯，这个爱情故事情节一点都不复杂，可是我们读来呀、啊、特别印象深刻，而且呢就觉得它特别美。怎么个美法呢？我以前的学生啊，他说呀、啊，说特别像一首纯美哀伤的爱情诗。嗯、哦，我们讲过哈，这个沈从文先生的这部《编程》真的是一部诗化小说，所以这个孩子的感觉是非常准的哈。哎，那么既然是诗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得好好去品味哈？ 是的。 那么这首诗很特别。他写在端午，美在端午，也永恒在了端午。我想再问问小张，你、 嗯、 还记得翠翠和二老是怎么爱上的吗？ 嗯，我们想到的那个场景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端午节 啊， 在那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两个人是不是捉个鸭子呀，还是什么的？因为读的时间太久远了，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了 啊。 这可是一个经典场景哈，很多人说呢。翠翠和二老的爱情啊是个传奇故事。 嗯， 说到传奇故事，那近两年有一首歌特别火。 对，就是传奇， 就是传奇、 啊、因为您说到那个说像是诗一样的这种美啊，这也不枉这个李健作为音乐诗人创作这首歌曲 啊。是的、嗯、是的、嗯、由王菲演唱的哈。 是的，我们过一会儿给大家就放放这首歌吧。 啊，那太好了、啊、 我们呢听着这首歌咱们结束这个时间段。 嗯、 至于二老和翠翠究竟在那个特殊的端午节是如何相爱的， 嗯 啊，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细节， 嗯， 值得我们大家去细细的品读它。 嗯， 那过一会儿呢我们会和邓红老师，我们一边读一边去细细的品味他们之间的这种纯洁的纯粹的爱情。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先暂告一段落了，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

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呢，继续带着大家去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邓老师您好。 您好。 接下来我们终于要和大家一起感受翠翠的爱情故事的， 是的， 终于要开始了啊！开始的时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一个端午节。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两个人是怎么样相遇的呢？我们这儿一起来重新品读一下沈从文先生写的这一段文字。 嗯，好的，这个情境再现一下啊，我们才能够去体会作者的文字妙不可言啊！咱们边读边体会。 好的。两个水手还正在谈话，潭中那只白鸭慢慢地向翠翠所在的码头边游过来。翠翠想，再过来些我就捉住你，于是静静地等着。但那鸭子将近岸边3丈远时，却有个人笑着喊那船上水手。原来水中还有个人，那人已经把鸭子捉到了手，却慢慢地踹水游进岸边的。船上人听到水面的喊声，在隐约里也喊道，二老，二老，你真能干，你今天逮了5只吧。那水上人说，这家伙狡猾得很，现在可归我了。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水上那一个不再说什么，手脚并用地拍着水傍了码头，湿淋淋地爬上岸时，翠翠身旁的黄狗仿佛警告水中人似的，汪汪地叫了几声，那人方注意到翠翠。这个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吧？ 是的，刚才呢，我们听了那首著名的歌哈，《传奇》，开头这两句词儿是这样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大家看看，听了刚才的这段文字，你们觉得翠翠的爱情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吗？在刚才这段文字之前呀，还有一点介绍哈。书中是这样说，看龙船的人也差不多全散了，吊脚楼有娼妓的人家已上了灯，然后下面说，河面已朦朦胧胧，看去好像只有一只白鸭在潭中浮着，也只剩一个人追着这只鸭子。注意哈，故事是开始于朦胧，那么后面的情愫呢是怎样的呢？两个水手还正在谈话，潭中那只白鸭慢慢的就向翠翠所在的那个码头游来了。那翠翠这时候心里想，再过来一些我就捉住你，于是她就在那儿静静的等。而这个鸭子靠近这个将要靠近岸边3丈远左右的时候，有一个人去笑了，去喊这个船上的水手，原来这个水里还有个人啊，那个人呢已经把鸭子捉到手了，却慢慢的踹水游进岸边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时候读者知道那水中的人是二老呗，对吧？那这个时候岸上的翠翠看得见他长什么样子吗？ 看不清啊，刚才您讲说水上已经朦朦胧胧了， 原文说朦朦胧胧，对吧？所以肯定不能看，是看不清楚的呀。所以说他传奇，但是一定不是那个传奇那首歌里说的啊，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是吧？虽然说他们两个都容颜极美，是吧？长得极美，我们还记得二老大家伙说他长得像岳云，而这个翠翠呢，那么 刚一出来出场的时候没有说她怎么漂亮，但是后面啊，我们听到别人夸她，听到大佬夸她说长得观音样子。 嗯， 你想观音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特别美，同时又特别圣洁的样子？ 是的，嗯， 静穆的那种样子，沉静的样子，是吧？虽然说太太长得特别美，可是在这个朦朦胧胧的啊，这个河边哪儿看得清啊？另外呢，也不是在人群中啊互相看了一眼呀，是吧？而是这两个人单独相遇，因为这个岸边已经没有别人了呀。这个翠翠明明在静静地等着鸭子游过来，不料一个矫健的身影呢突然就腾跃而起了，那么的出其不意，是不是惊险又刺激？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特别强烈的戏剧效果，是吧？那你说说这么一种奇特的亮相方式，哪个女孩子能忘得掉呢，是吧？ 嗯， 好，我们再看这样的文字哈，说湿淋淋的爬上岸时，说那个二老哈， 嗯， 那么翠翠身边的黄狗仿佛警问水中人似的汪汪的叫了几声，那人方注意到翠翠。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天已经黑了。然后说码头上已无别的人，那人问，好了，小张注意哦， 嗯 啊，此时此刻夜色里水岸边两个少年，一个13岁一个14岁，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呀有意思极了， 咱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做的对话。 好的。 嗯，是谁人？ 是翠翠。你看翠翠想都不想就说出自个儿的名字，而这个书里边用的是感叹号，这个感叹号啊表示特别直接特别干脆，所以他好像是别人一说，好像是他自个儿一说自个儿的名字，别人一下就知道似的，是不是就写出了他那种特别幼稚特别单纯了无心机的那么一种样子，是吧？ 对，但是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啊，所以又问了。 嗯， 翠翠又是谁啊？ 是碧溪居撑渡船的孙女儿。你看翠翠把自个儿交代的更详细了，真是真诚单纯极了，对吧？哎，一般人说翠翠又是谁，好多小孩子就说是我。 嗯， 对吧？那你是谁呀？人家会接着问。你看他问他你到底是谁，直接就交底儿了，对吧？所以他的那种心地单纯在这里特别充分的体现。 嗯，好，你在这儿做什么？ 说明这个二老是不是已经感觉到小女孩的单纯可爱了？ 对， 就开始体现关心了吧。 嗯， 你在这儿干嘛呀？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好回家去。哎，小帅你注意到没有，这对话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你看我等我爷爷这句话是不是已经回答完问题了？ 是 啊，你在这儿干嘛呀？等爷爷呀。可是你看他后面还补了一句，这后一句啊补得特别妙，妙在哪儿呢？我等他来好回家去，是不是好像这个翠翠啊已经把这个二老当成了小伙伴了？ 嗯， 把自个儿的想法和他的意图是不是交代的一清二楚？ 对， 也就是说似乎对他就有信任感了，对吧？ 嗯，没有戒备之心了。 真的。 嗯， 啊，您再继续。 嗯，等他来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他答应来他就一定会来的。 好单纯啊。 好单纯呐。啊。 嗯， 这是不是小孩子对大人太信任了吧？ 嗯， 特别信任特别单纯充分信任哈。好，您继续。 嗯，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你发现没有，这个二老他年龄比翠翠就大一点儿，对吧？就大一岁。 嗯， 可是你能看出来他考虑问题很周全吧？ 是 啊。嗯，天黑了那有灯才踏实，是吧？所以是不是他的那种细心体贴，特别是这个好不好，你觉得是什么口吻？ 有点哀求，或者是有点求你。 嗯， 啊，到我的房间里边来 啊，到我们家去。 对，到我们家去的那个感觉。 啊，好不好啊？ 嗯， 有点像， 大人像小孩子说话一样。 哎，有点像哄小孩似的。 嗯， 是吧？ 嗯， 是不是他那个语气透着特别的温和可亲呢？ 是的。 哎，这个时候呢翠翠误会邀他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 嗯， 啊，他以为那个男子就是要他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 下面这个书中说了，翠翠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听人要他上去，以为欺侮了他，就轻轻地说。 说什么了？ 你个背时砍脑壳的。您听过这句话吗？ 没有听过这句话。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读到这儿的时候，理解到翠翠的那个情绪的这种表达但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还真不太明白哈。 对， 哎，这个我还真明白啊。我之前说过哈，哎，就是茶洞这个地方，湘西这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呢，它属于这个西南官话哈，所以我们重庆人就经常说这个背时砍脑壳的。用重庆话怎么说呢？那个背时砍脑壳的。您听得懂吗？ 和这是一样的，是吧？ 和这是一样的， 就是砍脑壳的。 然后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才您能感觉到这句话的焦急，是吧？而且呢，在这个时候他又遭人欺侮，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一般人会怎么反应？是不是气不打一处来？是特别正常的吧？ 是的。 疾言厉色的痛骂一顿是应该的吧？但是你看看他，你听出了这个？之前他说从来不骂人，这时候却那么说，说明这是骂人的话，对吧？ 对。 可是他轻轻地说，是吧？轻轻地说，而不是狠狠地骂。那么你觉得表现了翠翠什么性格呢？ 其实他还是挺胆小的 啊，挺胆小的，挺温顺和善的吧？ 对。 这样的性格是不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别惹人怜爱，对吧？ 对。 从中也可以感觉到他对二老是不是并不是真的讨厌？ 对。 因为他轻轻地说。 对。 同时呢，天黑了，即便这个翠翠她的神情有变，是不是我们也不可能看得出来，对吧？所以呢，我们只能够从声音上去推测人的反应。那从这个轻轻地说这个词儿的运用上，是不是这个沈从文先生他那种观察感受生活是细致入微的吧？ 对。 另外呢，你个背时砍脑壳的这句话呀，听起来挺狠，像刚才您说的砍脑壳的，多吓人呢。其实这个话呀，在西南官话里头，就在我们那边的方言里头啊，它更多的是嗔怪，而不是怒骂。比如说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哈，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个事儿让我们生气，就会听到这样的骂人。比如说公共汽车上啊，一个小孩儿小学生挤来挤去的，很有可能旁边的人就会说，哎呀，你那个背时砍脑壳的，你急啥子嘛？就是说你个背时砍脑壳的，你急什么呀？你急。所以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嗔怪 对 多过这个怒骂呀？ 对，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愤怒， 是的， 就是一种嗔怪的一种感觉。所以呢，翠翠讲这话的时候声音也很轻， 是的， 这个男的听得出来而且呢，从声音上听得出翠翠的年纪，所以呢，他也没有生气，就笑着说，怎么，你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待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喊呢。 你看看这话里，这个二老的话是带笑说，那说明他已经感受到这个翠翠的焦恼，他没生气，是吧？说明二老脾气挺好的，是吧？另外也听出了翠翠比自个儿小，于是乎想逗他一下。怎么逗他的呢？回头水里大鱼咬了你，是吧？这不是明显逗小孩的话吗？是吧？所以此时此刻的这个二老是不是像大哥哥一样啊？ 对。 翠翠说，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那小张，我想问你了，这个二老说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那么正常的回话应该是什么样？ 那我就不叫呗。 我就不叫呗。 对。 或者说呢，不关你的事儿。 对。 对不对啊？可是你看翠翠的回答看起来还在生气，对吧？但是你注意到没有，他潜意识里已经牢牢记下二老这句话了，对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在后来的故事当中啊，这个大鱼来咬你这五个字啊，它就成为了这个翠翠不断温习的甜蜜的回忆。这个作者他非常敏锐的就捕捉到了人物内心的细微的变化，并且呢，使他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不是特别高妙啊？ 对， 好，翠翠意思 仿佛只是在告给狗，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但男子听去的呢，却是另外一种好意。男的以为是他要狗莫向好人叫，放肆地笑着不见了。好，注意这几句话。 嗯， 放肆，那么突出了二老的什么性格？ 开放， 嘿，很豪爽， 对 吧？ 豪爽，对， 放肆的笑。嗯，想之前这个顺顺的这两个儿子是当小公牛来培养的，对吧？嗯，什么苦都能吃哈。哎，所以呢，他们的性格这种爽朗豪放，是不是透过这个放肆，一下子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吧？ 嗯， 另外呢，笑着不见了。那说明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很愉快啊。 愉快的。 嗯， 是带着甜蜜的误会离开 的， 是， 的是不是啊？ 嗯， 好，下面等到这个伙计奉二老之命来送火把，同时呢，这个翠翠得知二老就是岳云的时候啊， 嗯， 这个翠翠又吃惊又害羞。那你觉得此时此刻这个翠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 哎呀，他在想，我其实应该多跟他再聊几句话的，对吧？ 多听听他的声音，是吧？ 对， 是不是？当你那么说的话，想时间都为他停留一下的话， 对， 是不是这个爱意就在悄悄的萌芽呀？ 嗯， 对吧？所以我说呀，就这样啊，这个端午节，在看不见彼此容颜的这个夜色的河畔，茶洞的两个最美的少年初次撞见了，是不是完全是撞见的吧？ 嗯， 哎，他们两个互生好感啊，而且呢相忆啊，从此回忆就由此而生了。他们两个心地都是那么的单纯，是吧？哎，像这个光风霁月一般啊，有这一弯这个清潭作证啊，是不是可以说是纯情似水意朦胧呢？ 嗯 啊，个汪曾祺先生说呀，他说边城所写的爱情是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农村女孩子的爱情，他说这样的爱情叫人想起古人说得很好但不大为人所理解的一句话，思无邪。 思无邪，这个思无邪怎么理解呢？ 啊，是哈，这个思无邪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最不好把握更难以准确表现的这种纯美的唯美的情感状态了哈。这个你想啊，少男少女情窦初开，那这份情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吧？ 嗯， 是在每个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哈，永存的最美的画面了，对吧？所以这个作家呢，稍微写多点呢，就浓了过了；要是稍微写少点呢，就淡了或者就没了。可以说得上是增一分则太长哈，减一分则太短。着粉呢则太白啊，施朱啊则太赤啊，这么那种感觉是吧？ 嗯， 可是你看沈从文先生写来啊，却举重若轻，是不是啊？给人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不得不令人佩服啊。 对，好像寥寥几笔，而只是采用一种白描的这种方法， 是的， 啊，就能够有特别深的意境。 对， 真的就是中国山水画一样， 对， 嗯， 那种好像还留了很多白， 对 啊，意蕴。非常的悠远，是吧？耐人咀嚼啊。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边城。 好了，那么邓红老师呢给大家讲到这儿啊，这是我们大家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了解到的翠翠的这个形象。在这部作品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人物，比如说他的爷爷呢，这些人物是怎么样去做描写的呢？ 除了翠翠啊，小说中的这个爷爷也特别值得我们去好好的解读。我想呢， 这个我们这一次也换一个角度，找一个特别的方面，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解读它，你说好不好？ 好 啊、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哦、 嗯、 要是让你来形容这个翠翠的祖父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我会用朴实这样的词语去做他人品上的这种形容 啊、 然后呢再用他固执啊、去形容他这种性格上的。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我觉得美好的词都可以放在他的身上 啊。什么我们从开篇就知道哈，他的那种善良， 嗯 啊，哎，他的那种勤劳啊，70岁的老人是吧、 嗯、 还坚持守着渡口哈，还有他的那种热心肠，他的那种乐于助人哈，哎，还有他跟翠翠之间那种浓浓的亲情哈，哎，还有呢他跟这个编程里边的各行各业的那些人哈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等等的。可以说呢，我们读这个编程啊，很多人被这个翠翠这个形象所吸引，还有很多人被这个祖父啊，被爷爷这个形象所吸引。而且呢，我问了一下哈，有很多这个同事，尤其是上了点岁数的同事，他们特别喜欢这个老祖父， 嗯， 可能这个人生阅历更多一些哈，他们更能够理解这个祖父的这个形象的塑造。那么我在这个大学第一次读到编程的时候啊，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啊这个爷爷的形象，但是呢好像也基本上没有跳出比如说被这个爷爷的刚才我们所说的哈那些性格特征所感染、嗯、所感动的哈那么一个范围。后来自己当了老师，领着学生呢开始细读文本，我觉得这个在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品读当中啊，真的有不少新的发现。 嗯， 比如说我就在这个第八章写这个初五端午节的当天啊，一大早这个祖父他就进城去买这个过节的东西，这个翠翠跟黄狗呢在家里守着船渡客哈，他无事可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想象着祖父进城的种种的情景。这一段描写呀、啊、我觉得妙不可言。 嗯，我觉得咱们给大家留个作业吧。 好， 既然您提到了编程的第八章、 嗯、 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同学们， 嗯，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 嗯、 大家不妨去翻一翻、 嗯、 去看一看、 嗯、 去品一品、 嗯、 啊，然后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嗯、 再请邓红老师围绕着沈从文先生的这些文字、 嗯、 我们该去详细的去分析爷爷他的这种人物的形象了。当然这部作品当中还有太多人的这个人物形象啊、 嗯、 我们慢慢来，一个一个的去走进他们，去了解他们，去认知他们。 好的好的，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也再次感谢邓红老师。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